上了它，爱上了阅读。 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领袖，拥抱书籍，爱上阅读。北京时间22:00。 嗨，大家好，我是王希，欢迎收听快车道 FM，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和关注我的新专辑《重游往昔》，最好听的广播节目尽在快车道 FM。 亲爱的，亲密的爱，谢谢你真诚 的聚焦汽车世界热点话题，网罗天下车坛最新资讯，最新资讯，车闻天下，为你更新全球车市动态。 在120周岁的巴黎国际车展上，迎来了广汽传祺的首次登场。此番欧洲之行，广汽传祺携旗下明星车型矩阵亮相，并向全球首发全新传祺 GS5， 引发全球媒体与观众的高度聚焦。全新传祺 GS5 围绕用户期待的高级感打造，无论是造型、动力、操控还是科技配置方面，都达到了同级领先水平，将为广大消费者带来全新升级的出行体验。当天，这款新车也在国内同步开启预售，预售价格为12万元到17.5万元。在巴黎国际车展这场全球顶级的汽车品牌盛会上，广汽传祺以从容自信和卓越品质向世界展示了中国制造的全新魅力。对于未来的发展，广汽传祺有着美好的蓝图，并为此努力，也非常期待在不久的将来，大家能在欧洲的街头上看到广汽传祺的产品。快车道喊红包福利又来喽！全新智能轿跑型 SUV 风光 X5 提醒您，本周五有喊红包活动哦。玩法一如既往，首先关注快车道微信公众号，微信搜索快车道，找到快车道 Family。 周五的节目中我们会公布红包口令，到时候在微信公众号下按下语音喊出口令即可。感谢东风风光 X5 对本轮喊红包的大力支持。东风风光 X5 颜值高，配置足，科技感爆棚。对了，金提示您，东风风光送的红包喊不停拿不停，多喊多得，一次不中记得继续努力哦。周五我们喊红包，不见不散啦。 理智消费，合理保养，养车用车不能道听途说，爱车帮帮忙，帮你远离用车误区，养成用车好习惯。 欢迎收听快车道，大家好，我是洪城。 大家好，我是一水。 大家好，我老车。 今天咱们爱车帮帮忙，帮咱们听众朋友解决点问题。这不十一了吗？很多朋友选车，选完车之后就说，我车里边是不是得装点东西啊？那个比如说装个什么小摆设啊，什么香水啊。 你选完车之前，选完车之后得要买。 啊，对，差不多就 是。就是在没买车之前就要想，我这个车应该装什么东西， 跟装修似的啊。 对，我们今天不给你推荐什么香水啊、什么挂件啊这些没有用的东西，我们说几样能让你车开得更久的、对你车辆有一定保护作用的一些装备。您可以酌情看自己兜里边的银子来进行购买。 对，老车说就是不管什么车，装上这几样装置，多开5年没问题。 这么夸张？ 真的呀， 差不多， 这么夸张吗？ 我感觉还是有，这里面有几样东西还是可以跟大家来推荐。 这到时候听众骂你，我们可不管啊！ 欢迎欢迎骚扰啊！ 来，咱们一样一样来。老车觉得最重要的是哪一个？ 这里边今天列的这几个呢，是众多选项当中的，给大家挑出来几个说啊。我觉得比较有用的第一个就是发动机下护板。 发动机护板， 下护板。 这个顾名思义大家都能理解， 对， 就是装在发动机 底下 底部的那个， 对对对对对， 那个现在有好多材质吧，钢 板，有这种 树脂， 对，护板类型大概刚才我还在和洪城在说，他问我有哪几种类型，我给他列举，像有树脂的， 碳纤的， 钢的，就是铝合金的这种金属材质的， 对， 他说有一些更为高级的，像会用到这种 碳纤的， 不算高级， 不太高 级，不是碳纤，就那叫什么？ 那个聚酯纤维， 综合什么纤维的 一种东西，这是 就类似于什么 PVC 材料是吧？ 不是， 不是， 它那护板吧不轻， 就是之前我开那全地形车，我说你们这护板是那个纤是那个什么材料，他们跟我说是综合纤维材质，我说是不是特别轻啊？不，说我们关键是要 扛造， 要扛扛撞、 哎、扛造、 哦，就是坚决撞不坏，因为他们那基本能露在外面的东西都露在外面了、 哦， 他那个你想。 露在外边的都可能被撞到， 对，极限情况下它就必须要保证发动机一定不能被撞到， 对对对， 因为它能基本都是裸露的， 嗯， 所以说它那个东西就不在乎轻重，但是一定扛撞、嗯、 其实要跟大家说呢，装这个发动机下护板一般来说还是有必要的， 对，有必要，我觉得真的有必要、 就是、我们一般在买车的时候就是在前一段时间啊、 嗯、 比如说哎呀，这前一段时间得说五年前 哦， 五年前的时候，我们就看有很多的小型车， 嗯， 它有的时候就是在最早那个版本当中，它会给你装什么发动机下护板。但是在近几年的这个迭代之后， 嗯， 你比如说是18款、17款， 哎、嗯， 悄然生息的把你这个发动机下护板给取消 了， 取消了， 减配了，变成一半了。 对，要么是变成一半，要么是整体就裸露 了。 有的这个消费者朋友买完车之后呢，一看发现这个发动机下护板没了，那可能还会在汽配城里再单配一块， 自己单配一块。 实际上，这跟发动机隔音棉，或者说是发动机的那个防火棉，实际上有点异曲同工之妙。它本来啊，你买这个车的时候，可能你在加装这个100来块钱。对吧， 就是 你对于车主来讲没什么大负担， 没有， 但是你要是对于这个厂家来讲，说我一台车 那可不 省了100块钱， 100万台呢， 那到不了，只说 十万台吧， 十万台100块钱，那也是钱，对吧， 那当然了、 1000万的。 嗯， 现在有些车型它在底盘的处理和这些东西上面它就没那么考究，就我跟之前看老车看新车，有些车的那个电线都不包，然后下面也没有那么多的保护装置。 是，这是跟造车厂家的理念确实不一样， 是吧？ 他们认为够用，或者说我给你做了一些简单的防护，那么在这个你日常开的这种强度啊、嗯、或者你的环境决定的话、嗯、够用就行了，我没有必要再给你全都包上。 对，当然了，日常环境下我认为都没问题、 但是有些厂家他不这么认为、他觉得我这个东西一是美观，我底盘更平整、然后这个噪音会更小，什么这个空气动力学更好、再一个就是安全，我把这些该防的地方给你防起来了、给你保护起来，这样的话避免你在一些磕碰当中损伤到发动机啊、油底壳。 主要是装这个下护板嘛，你真要是走一些那种坑洼路面，再有那种尖石头的，你心里边就算是听到叮当响，你心里边不怵、 是是是， 安心， 是这样， 对，比较安心。 尤其是你底下放了一张金属材质的这种护板的话，你可能更安心， 就咚咚的， 就你就听着当当。哎，但你知道，我这发动机跟这个石头也好，还是什么， 中间它有一个板、 对，有一个东西在给我隔着。 反正。这个优先程度还相对比较高，因为它是保护发动机的， 对， 因为最重要的三大件， 对，底下那个 发动机、变速箱 非常重要的一些核心部件嘛。 至于薄厚呢和材质呢，您酌情来看，就是反正越轻越硬的越好，然后其次是越硬越重的越好。 现在不建议，好像大家不太建议装那种特别沉的金属护板了。 反正一般市区状态下买一个树脂的吧。 对，树脂其实就 买一个树脂 足够了，足够了。 好嘞， 足以应对你上台阶儿、下台阶儿的这样的东西了。 对对对对，发动机很重要啊，变速箱很重要，下面这块该保护一定要保护。所以说呢，发动机下护板是一个不错的东西，大家可以考虑加装一下。今天呢，爱车帮忙跟大家聊的是这几样装上的配置，可以说再把车多开5年，究竟是不是呢？我们一会儿休息一下，回来跟您接着说。 我们一起睡猫觉，一起喵喵的喵喵，在你面前撒个娇，哎呦喵喵喵喵喵，我的心脏蹦蹦跳，你脸上你的坏笑，你不说爱我，我就喵喵喵。每天都需要你的拥抱，珍惜在一起的每分每秒，你对我多重要，我想你比我更知道，你就是我的女主。 全新智能轿跑型 SUV 风光 X5， 提醒您本周五有好红包活动哦。玩法一如既往，首先关注快车道微信公众号，微信搜索快车道，找到快车道 family， 周五的节目中我们会公布红包口令，到时候在微信公众号下按下语音喊出口令即可。感谢东风风光 X5 对本轮喊红包的大力支持，东风风光 X5 颜值高，配置足，科技感爆棚。对了，金提示您，东风风光送的红包喊不停拿不停，多喊多得，一次不中记得继续努力哦。周五我们喊红包，不见不散啦。 理智消费，合理保养，养车用车不能道听途说，爱车帮帮忙，帮你远离用车误区，养成用车好习惯。 快车道，欢迎回来，爱车帮忙继续播出。鉴于最近提车的朋友比较多，给大家提个醒啊，有一些新车装上了之后能保证你的车多开一段时间，或者是相应来说提升安全系数。 这老车说的啊，这老车说的。 对，我说的，我说的。 刚才跟大家说了这个底盘下护板，您车原厂带了的您就不用管了。 对， 那接下来说一个原厂很少带的东西吧。 嗯， 就是这个防什么呢？就没事开可以录点小视频什么的，是吧？ 车门防撞胶条 啊，这个啊，我以为你要说那个， 啊、行也可以，先说这个防撞胶条，一会儿再说你说的那个。 我 这个防撞胶条，你刚才说的也对，很少有车原厂就带，这个多数还都是我们后续加装。 不有那个？ 那是在新车运输过程当中，厂家在出厂之后做了一定的防护，为了避免这个磕碰。 现在是提新车，人家在交车仪式里都给你撕掉了，是吗？ 那肯定啊，那东西它虽然作用是有的，但是它不好看嘛。 那个如果说是真正出库的车、特别新就放到 4S 店，然后你很着急提了的话、你会发现车上就是车漆上面还会有白色的这个贴纸， 那个我轮毂那上的还有呢。 对啊，你轮毂上面可能还会有一个这个防尘的塑料罩。 哎，我有个问题啊，就是我问一下咱们听众朋友，如果说您提车的话，这个白的这些东西是您自己来撕呢，你觉得心里边安稳？就是包括那个什么防那个轮胎防尘罩啊？ 我告诉你，那些东西一定要让那个4S店撕。 为什么呢？ 撕完之后，如果真出问题的话，是他们的责任。你要自己撕了，自己上手了，人家就旁边看着乐了。 还有另外一种心态啊， 万一把漆给蹬下来怎么办？ 还有另外一种心态，这没人动我，这我能证明它是新车，我自己撕一遍，我。就像我手机是拆封，我自己来。 这个有点 情节 。 所以我就想问问咱们听众朋友，你们买新车的话，你是倾向于这些东西自己撕呢，还是销售工给你撕好了放你面前？ 还有一句话， 销售 这如果你买二手车的时候发现这辆车身上还有膜，你敢买？ 销售顾问说了，我们买一送一啊，不光是帮你撕膜啊，后边那字儿你看哪个不顺眼，我们也帮你抠。 竞标处理， 对，就某些厂家那个对，东风英飞 那东西不太好弄，是还得先拿枪烤。 不用，很简单， 鱼线一勒的， 拿那个牙对鱼线， 那有劲儿怎么办？ 没不会的， 洗两次车就全掉了 啊！再用 喷点那个，就那叫什么 清洗剂， 沥青清除剂 啊，那个东西特别好，化油器那个东西，就清化油器那个， 车漆不会没事， 不没事， 车漆没事，车漆没问题， 柴链全柴链，来防擦条， 防擦条一般来讲。就是跟刚才洪城说的一样，都是在运输当中可能会看见的，就一般都成这种长方体，然后蓝色的，对吧？浅蓝色，然后后续呢，如果咱们在网上啊或者汽配城里边看见呢，有可能就变了一些形状了，比如说有的像那种小的 logo 图案啊， 对， 然后一些赛车的那种 被我们 徽标啊， 被我们国民的智慧无限的放大和这个。对， 这消费者买了之后，这个放哪儿呢？实际上是放四个门啊， 哎， 这个 最边儿， 也不能说最边上，就是大家可以开开门，你拿一个这个车门都去量一下，你跟先别找其他车啊，先找这个墙壁，就是你开开门之后， 还不如找其他车呢， 然后你这个车门离墙壁就是最容易磕碰那一点。然后你 就是我打开车门，这个胶条正好能挡在我和墙或者我跟别的车之间，这个作用就到 了。对，它实际上就是一个防止你撞了别人车啊，别人车 也可能别人 是 撞你、 撞你的时候这样的这么一个意味。 对， 但它其实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有人贴的准，有人贴的不准。这你万一 贴的不准，就是条没撞到别人，光撞人车上了。 对啊，你条没事， 这个 你条下边出现一个点， 这我倒还真没见过说贴的不准的是什么模样啊，但是我见到多数都是贴的很长一串， 就是因为我们看的是一块儿， 那是 可能 害怕，那是 可能是大概长度在十厘米左右，这就算挺长的了， 挺长的了， 撑死撑死。 但是我见到过整个车门一边全都是了， 哦、 啊，而且但这种东西呢，一般不会特别出现在豪车上面，多数是比较经济实用的车上。哎，对对对，它是 钻的吗？ 有这个没说嘛？刚才被我们这些 这要镶钻的磕别人车门， 国民素质就是不是国民智慧一下子就给无限放大了， 脑洞大， 什么样的都有。但它的宗旨和目的确实只有一个，防止被碰。 我当时就突然想啊，就是说以后说车门之间能不能有一些所谓的什么电磁系统，就像类似于那个 正负极 电 芯门是吧？ 对，比如说旁边有车 是异性相斥。 对 啊，异性相吸，同性相斥。 这事儿是这样的，你看啊，比如说我车停那儿了，然后我就开启一个电磁场，我滋， 就你的意思是别人的车门根本就打不开了， 不是别人车门打不开，就别人 有留空间，我明白他的意思。 别人给你那块磁力线就咵给你顶住了，你车门开过来，就顶 啊， 刚好隔一段距 离。这个就是你要顺着红城那脑洞说，那可能还有恩怨在里边。你比如说。大斯奥托是吧？大众要碰上奥托，好，这门还不是撞毁了就？ 这个未来科技啊，到时候不一定什么样子。 对， 这个防擦条的，大家伙记着。 这其实刚才说到的功能，我觉得还有一个衍生一点，可能稍微说一下，就是，比如这种情况，我们都会发生在地库啊或者停车场啊，就那种车位比较紧张，我们下你看都是扁着身子出来那种的。这个时候开车门，如果一旦不小心把人家对方的车给漆给磕掉了，如果因为这没有侧向什么行车记录仪这种取证比较难，如果一旦发生这种事情，有的人走了就是跑了，我就走了 就无所谓了， 无所谓了。但这个时候你要有这个的话，确实能够让自己免受一些损害，我觉得这还是挺有用的。 聊胜于无吧， 对 对吧。我觉得比那个下护板可能要稍微的 可能装饰作用好像更大一些啊。但别建议大家不要贴一长串那个，贴一块就行了， 也没什么，也没有多少钱， 是钱不贵， 是关键贴准了啊。这个防擦条大家伙可以讨论一下，你们觉得可贴还可不贴。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 宁等一分不抢一秒，今天的你有没有做到呢？大家好，我是 Kelly 佳丽，特别提醒大家，车开得快并不能说明驾驶水准高，尤其是十字路口千万不要超车。 快车道，欢迎回来，爱车帮忙继续播出。今天跟大家聊一下，就是车上的几样配置可以让你的车辆这个能够多开几年。 这反正第二个好像说的就跟那多开几年没什么太大关系，但是对你漆面可能还是有好的。 防擦条吗？ 对，有的有的。 这个事儿你要这样想，你当你不故意撞到别人的车，把别人的车漆撞掉的时候，你记着你的车也不会有什么好下场。 就是这样，就是你装了之后呢，相对来说会好点，对吧？ 这真是，其实我当时跟他们那个很多试驾车的那个工作人员说，我说你在车门上这个给我们弄点这个防擦条，这个东西行吗？ 你要为了美观的情况下，那就不能装。 哎， 装那个你毕竟是打破了这个原车的那种状态。 我理解，但我挺烦一点，就是你不撞别人没问题，但别人呢会撞你。 就是防的其实主要还是这个，你 好， 所以说行车记录仪就很重要。 360度得呗，以后得配。 有啊，现在也有。 现在就是前后的嘛，前后。 现在左右也得配，你看别人一抖，咚。 啊，那你还得加装那种就是 360度全景 影像，就是买一个那个什么小米那个倒挂那个装车顶棚上。 不用，你想现在很多不有那种那个 A 柱隐藏式什么那个就是摄像头嘛？这以后多一个角度就A 拍下来。然后谁在车一检测到说你周边来车了，哎，先拍张照片，告诉你他停左边了，然后识别一下这个摄像头，哎，啪拍一下。 越来越多的电气设备会造成越来越多的这个 电能消耗是吗？ 电瓶的这样的损耗， 增加自燃的风险了。 自燃倒不至于，趴窝是肯定的。 纯电动车呢，这电能天天看嘛。 将来这个越来越多的这个电气设备在车上出现之后，你知道就是受益最大的并不是汽车厂家跟消费者。 哦， 受益最大的是出电瓶的 电磁供电池供应商， 对吧？ 那我电池越出越多，而且你的这个车辆你在这个用电的需求这么大的情况下，对吧，那我将来这个电池的一些储备啊什么的， 真是就不用说咱们刚才说那些现在还没有完全实现的、就仅现在来说，这个屏已经是越来越大了，而且一块不够，好车都三块， 所以现在由传统的一块电瓶换为什么还有启动电机的专用电瓶、然后现在慢慢的又开始出了48伏弱混， 就跟那个电脑似的，我启动盘我上一个固态硬盘、 还有一个 UPS、 还有一个 应急电源、 对，在那儿放着，以后备不住就都这样的。 哎，车以后搞不好真有这个应急电池包，自己可以选装。 好像是哪个是什么来着，是有一个新的苹果手机，对吧、它是在这个电量完全耗尽的情况下、你还可以去用它的紧急电源去刷你的公交卡。这个是我看他们那个在测评里写的，就是 NFC 的、 今晚回去试一下 NFC 那个材质， 电 不行，玩光。 但是不得不说啊、现在苹果手机的电池终于可以良心一点，原来真是不够。 你良心吗？一天肯定不够啊，现在肯定一天肯定不够嘛，对吧？ 我原来那 6S 才1600毫安，现在已经好很多了啊！不聊这个啊，说过来，车里边刚才说行车记录仪，我觉得这个绝对是让咱们车能多开几年。 现在是可能，我觉得这东西可能在国内就中国市场是销量最大的，放眼全球来看，因为可能确实中国在道路上行驶这个条件太复杂了。 我跟你讲，前两天朋友刚去墨西哥玩，跟我说，行车记录仪已经不局限于对内了，对外了，还有对内。他们那个墨西哥，他们会说 一般都是监控吧， 他们认为你超速、交警会扣你、他说你一定要提供一个视频，就是说我全程都没有超速的视频，他就放你走。 记录仪上本身就有 GPS 这个、 有的没有 哦， 就是他就是我说的是墨西哥的一些特殊情况，你们知道吗？就是那边警察很这个怪怪的，然后 明白了， 所以说以后的全程记录或许是可能是有一些警察从你身边叭一刷，全数据全出来了，可能最好是这样。 说回咱们国内吧，我觉得在国内来看，目前每位车主可能在买完新车要为自己的爱车再添装置的首选，可能第一个车内的东西，可能第一想到就是 行车 记录仪了， 以导致说现在很多咱们的自主品牌已经贴心到车内预装。 对 ，我觉得这个非常好， 这个其实这确实是挺好的， 还送你3G卡。 对，关键是你要拍的清楚啊，这第一好用。别那个拍的模模糊糊，尤其夜间什么都拍不下来。 以后支持什么呢？以后支持摄像头选装功能，比如说 4K 的、1080P 的，还有 820P 的，这个价钱不同，你需要付的那个配置价钱。 这倒可以，我觉得只要是如果因为原厂出来的话，它给你省布线，省掉这个工序， 实际上是让你这个走线第一更美观，第二 更安全一些， 对，更安全一些。 我觉得最贴心的是什么呢？就是原厂你可以选装厂家的，没有的话预留的布线也给你留一条线通路。 现在只是给你留了那个保险丝的口。 现在 你要布线的话，你得拆一柱的饰板。 我其实我用这个就不喜欢布线，我就那根线就直接顺下了， 那多难看啊！ 那没办法，我这确实不想把那个 A 柱那个撬开，因为我怕一旦撬开吧， 哎，能装 就塞不回去， 能装能装，你放心吧。 其实中国现在 你要相信那个漏水天窗的品质， 你知道，对，兴许你那线堵上了，你就不漏了， 对，有可能啊。 好了，今天爱车帮忙跟大家说了几个新车您比较着重可以考虑装一下的配置。我觉得这几条今天说的还是有一定道理，有些不贵，有些很实用。也欢迎大家提出意见来进行佐证，微信搜索快车道，找到快车道 family 就可以了。那今天节目就到这儿，咱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拜拜 拜拜。 总想看看你的笑脸，总想听听你的声音，